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3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勤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是全球最大规模、最高等级，也是面向9到12年级初三到高三中学生的科学竞赛。每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超过1500名青少年科学家为赢得16个科学类别总价值超过400万美金的奖学金和奖品展开激烈的角逐，并由诺贝尔奖得主为大赛获奖者颁奖。大赛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却历久弥新，被誉为少年诺贝尔奖。《少数派青春》一书讲述了7位获得这一项大奖的中国学生的故事，从中我们能够看到科学的种子是如何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又是如何在挫折中备受呵护，最终成长为枝叶繁茂的大树。今天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少数派青春》。北京时间11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少数派青春：科技少年怎样改变世界》。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做客的是两位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两位作者。那第一位呢是蒋明卓女士，欢迎，打个招呼。 你好。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另外一位作者马磊，欢迎马磊。 哎，一丹好，各位听众好。 嗯，应该说马磊也是理工科的吧，这种长相也特别像这种就是少数派青春的感觉哈。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少数派青春哈。其实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少年，可能他在很小的时候表现出了卓越的天赋或者超出常人的这种特质，而且呢他比常人要敢想敢做敢拼，你会觉得他的很多想法可能有点天马行空，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你，他的想法真的不是只是幻想，他可以落地，可以变成现实。所以其实这本书讲到了来自中国的7位天才少年哈。但是在讲到这7位少年之前，其实我们刚刚也在片花当中介绍到了诺贝尔奖这个得主的为他们颁奖的这个青少年科技大奖，这叫什么，叫做英特尔是吧。 对，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奖 是吧？是的。 这个奖呢，其实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叫 INTER，ISEF 是吧？ 我们叫 ISEF。 ISEF 对。 这个奖应该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也是最高等级的一个奖项。 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美国应该算是一个，就是在这个相关领域，特别是在科学工程领域里边，面向青少年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嗯， 因为它可能不仅仅只限只是一个竞赛啊，或者是一个评比，那么可能它已经突破了人们对于一个竞赛的一个概念，它变成了一个像盛会和嘉年华的感觉。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比赛和竞技，它还是充分的把全球100多个国家的 小朋友们，或者说我们讲这个天才少年们聚集在一起交流，然后大家可能一起去分享更多的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意和他们来自各个国家的一些故事，变得而且还可以跟刚才讲的说诺贝尔的这个得主和一些全球最顶级的，包括能登上火星的好奇者号的这个总负责人 NASA 的一些工程师们进行交流，所以这变成了一个孩子们非常渴望的一个盛会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其实他是全球中学生，应该说是久负盛名，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奖项哈。 可以说很高规格吧。其实像这样的奖项的话，可能像欧洲、美国都会有一些，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奖项的口碑啊，包括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评比的这个流程和这样一个机制，是特别能够让我们有记忆犹新的。 刚刚其实说到了哈，这个什么叫做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哈，这个奖确实很特别，因为都是来自9到12年级，也就是初三到高三的学生， 是 就是18岁之前啊，这些孩子们十几岁的孩子们，你想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小朋友哈，就是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而且竟然会把他的想法真的变成了现实，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而且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本书的序哈，讲到了就是寻找改变世界的孩子哈，也就是讲到了，其实我不知道是哪位作者，是马磊写的吧，还是蒋梅卓老师写的？ 蒋老师 写的，非常的有女性的这种细腻的文笔在里边。我给大家念一段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蒋老师他为什么要去寻找这样的一些孩子。2012年年底的一天，我在李开复读微博上看到了杰克·安德拉卡的演讲视频。他还是个稚气未脱的15岁男孩，但是他发明了一种快速检测胰腺癌的试纸，并因此获得了2012年度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的大奖。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奖项，虽然它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青少年科技类比赛，但在中国知道它的人依然不多。不过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天才的出现总是引人关注的。李开复那条微博之下，当天有5000多条评论，但大多数人都赞叹的是并不是发明，而是教育。有几个人在评论里感慨，在中国15岁的孩子考试都忙不过来，哪有空去搞发明。杰克的故事并不曲折，他的长辈因胰腺癌去世，这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刺激。他开始用谷歌和维基百科来收集关于胰腺癌的资料，他发现初期胰腺癌很好医治，但其晚期死亡率确实非常高，所以早期诊断是最关键的。而胰腺癌的检测还在用几十年前的方法，低效且昂贵。他在13岁时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研究，7个月之后他发明了一种纳米试纸，成本只有3美分，却能够精准地检测胰腺癌。2013年，我在一年一度的大赛公众开放日见到了杰克本人，他仍然是以选手的身份参加了这个比赛。这次他做了一个三路仪，那听起来比癌症试纸还玄幻。喜欢科幻电影《星际迷航》的人对这种仪器并不陌生，电影中船长手拿着一部手机大小的探测仪就是三路仪。电影里它是个万能的设备，能感知环境周围，并将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然后进行计算。它也可以探测到生命信号，入侵操作者指定的计算机系统。还有一种特别的三路仪，能够对人体进行扫描以检测病患，是医用三路仪。杰克做的三路仪功能就是集中在医用上。在几千人的会场里，1000多个展台，杰克在自己的展台前介绍项目。2012年得奖之后，他成了科学明星，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找他问问题合影。那天傍晚，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和杰克聊了半个小时，他风趣活跃，甚至有点急躁，并且谈话的内容有些脱离想象。他讲起了近2年的经历，他所取得的成功绝不并非来自绝对的天分，这和我最初想象的大为不同。 他家境普通，父母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他从事胰腺癌试纸的研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的老师都不支持他。他们认为对一个孩子来说他太难了。但杰克依然写了十几封电子邮件，向美国各个大学的胰腺癌研究专家寻求帮助。他写上了自己最初的想法，试验经费的预算。最终只有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帮助了他，其他十几位教授都拒绝了他。有一位教授回信说，你的方法根本行不通。杰克完成项目以后，在一个会议上又碰到了那位教授。他说，我走过去对他说，那个项目我做出来了。他笑了笑走开了。杰克最后只花掉了$3000，也就是他用摩登女郎购买的路易威登手袋的钱，完成了一个胰腺癌检测的研究。越了解少数派越惊叹。其实刚刚我给大家只是读了其中的一段，大家能够感受到哈，杰克这样一个天才少年，他其实在最后蒋秘书老师也说到了，其实他并不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种天赋非常非常高的天才，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孩子，而且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一套实践的理论，然后他呢用自己的执着和信念最后战胜了就是所有人对他的看法哈，然后实现了他的梦想。这个故事其实很让人感动。其实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些天才少年跟我并不遥远，因为你要知道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哈，就是有一些特长班，有一些特别的这种叫特长生班哈，奥数班，这种班的孩子就是一种好像他离我们很遥远，他们的世界是另外一种智商非常高的世界，你觉得永远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的，就是一种天赋。但你看了杰克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当中的一员，他们是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做到了天才少年。蒋老师可以聊聊，就是当时怎么想到要来写这样一本书，采访到中国的天才少年。 其实对我来说是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因为我可以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之前呢大概做了十几年的记者，但是一直还是集中在文化历史这种领域，对科技呢其实是接触的并不多，但也就是因为那个认识了马磊，这样偶然的一个机会突然闯入了这个世界， 科技的世界。 对对对， 都是偶然闯入者。 可以那个马磊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开始就是你来想起来那个做这个项目的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来邀请我说我们这个、 哦、一起来做哈， 对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然后那个我才来关注这个领域的。 我其实可以先介绍一下马磊的身份。刚刚蒋明珠老师介绍了一下自己哈、他曾经是记者，而且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新闻周刊多家媒体都任过职，而且曾任南都周刊、时尚先生的杂志主笔，现在供职于是滴滴出行的公关部哈。哇，都是一些比较高大上的这个履历哈。来，我们听听马磊哈。马磊其实是律师，也是资深的公共关系沟通专家、青少年消费行为研究者，还有科技专栏的作家，先后供职于索尼、气候组织、英特尔，还有宜信金融大数据创新中心啊。长期关注就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实践，包括初创企业的风险管理和能力建设。哇，都是华丽的简历哈。听到这个介绍之后，大家对马磊可能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今天通过电波可能看不到马磊，我其实第一次上来的感觉哈，我见到马磊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特别像一个理工科的那种就天才少年的长相，就是漫画里边有一些戴着眼镜的啊，然后就是那种很聪明的、就是、 以后我们开一个视频的那个直播 啊，对，以后开个视频直播可以看一下马磊老师。哎，马老师介绍一下哈，当时怎么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件事儿？ 对，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听刚分享了一个杰克的故事哈，就我们其实当时听到杰克的故事，甚至看他讲介绍自己展台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跟一丹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样的感觉，就下巴都掉到地下了。特别是我加入到这个故事发生在 Intel 嘛，因为这是 Intel 赞助的这样一个工程大赛的这样的一个机缘。那因为 Intel 是一家科技企业，而且是大家都知道可能原来做电脑芯片的企业，现在已经可能扩展到了很多的高科技领域。那么像这种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特别 重视教育培养和人才培养，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些啊，这个企业的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项目，就专注在了这个教育培养和人才培养上边，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认识到了这么一批特别不一样的这个年轻人。那我想，可能这是一个我们想解释一个解释一个概念，叫 K12 教育。那 K12 其实就是在简单来讲，就是当你上学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之前，我们认为这个阶段的教育，我们统称为是这12年 义务教育。 对。我们叫义务教育，其实在国外也是叫 K12， 但也是义务教育的这种感觉。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慢慢，其实中国也是不断的在跟世界接轨，而且也其实我们身边的人都在用一些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再去辅导和指导自己的孩子。其实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去获得多么重要的知识啊，就是多么海量的知识像以前一样应试，更多的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技能意识观念。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系统性就是 你之后很难有机会再系统性的去学一些理工类的知识啊，因为这对未来的生活还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那么我们管这样的整体教育叫 STEM， 就是 STEM， 对 S 就是那个科学的意思啊，英文的科学 Science， T 呢就是技术，就是 technology， 就是科技技术的意思。那个 E 呢，大家可以想一想 E 是什么意思 ？STE 应该是革命吧，变革。 哎，不是，对，是 engineering， 也就是工程学、工程的意思。所以 M 应该如果按照这个体系来算，都是理工科的一个背景。M 是什么？我们刚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没有讲到。 哇，这个好头疼，因为我对理工科一窍不通。 对，是 M 就数学的意思 ，math。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在这样一个 STEM 教育上边，那其实是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培养学生技能和培养自己孩子未来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他的能力塑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点上面的话，可能美国的包括一些全球的一些教育专家总结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经验。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有一些这样的方法啊，包括通过这个方法培养出来很多有趣的你像说的所谓的天才啊，那么只是说他在这个年纪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么我们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成了 Intel SF 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背景。那么我碰到了这样的人之后，我就有点惊呆了，我说哇，这世界还有在15岁的时候就可以，可能还有一些中国报道也对这个赛事有过关注，哇，可以把核反应堆做出来吗？确实是真的有人做得出来。那是不是有人是不是可以在太空里做一个发电站，可以帮那个人造卫星去做蓄能，或者个电池上的一些这种这个电能传输。还有人大胆的去想，哎，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件隐身衣啊？其实我们书里也讲到了，有人有会这个想法，甚至他尝试的去做了。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也许可能就是利用了光学的一些原理，但是他在15岁左右这个年纪，就是想到而且用了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的方法，把它做成了一个现实的作品，或者是一个模具，甚至是一套理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这样一群人是绝对应该被中国更多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读者们去听到、去看到、去认识、 去关注的。 对对，同时其实这些人他们的故事，你如果真的近距离的接触，包括杰克，我们跟他们聊天，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一个小孩子，就是有点那种多动症或者狂躁症的，当然我们就可能就是很活泼，他到处乱跳，你根本想象不到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解决人类在疾病检测方面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而且用了3美分就解决了，这是一个多么就是没有想到的事儿哈，3美分这绝对是不可能的，对于大成人的世界来说是一个绝对 never 的事情，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发现哈，除了就是说他们可能很多训练啊，包括一些这种刻苦学习的这个背景可能帮助了他们，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一直想唤起的一种好奇心的一个状态。之后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这方面的故事。其实我想分享是说，比如说杰克，其实他只是我认为他并不是说他的这个科研方法或者是科研的这个手段有多么的先进，多么的这个前沿。他为什么能够解决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换了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去检测这个东西的方法都是介入式的，因为可能需要一些活体检测啊等等，那一是可能成本很昂贵，同时可能对病人还是有痛苦，最后他能够让病人有感知的时候已经可能到了中晚期，所以对这个病程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但是他就想说，我能不能 不要那么费劲，我通过别的方式，通过其他的，比如说体液，这他可能用的是尿， 纳米管技术， 对，他通过别的方式来去增加他的敏感度，结果他就想到了，我说那我试试看，恰好。这个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已经到了可以支持新材料，包括一些新的工艺。那包括现在我们的谷歌，包括我们百度，包括我们很多的搜索引擎支持我们把知识能够非常快速的能够推到你的眼前。那么同时我们有大量的专业人才，那么包括遍布在全球，我们可能发一个 email 打个电话，一些诺贝尔级的一些大师们就愿意跟你建立一个联系，包括社交，包括沟通，他们愿意解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么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其实中国也有一个来自江西的一个孩子，我没有写到这本书里，他发明了一个事情，获得了当年农药的，就是他们有专门的一个农学的一个奖项。那他做了一款农药，是帮忙就是减少蜜蜂的死亡的一个农药。 减少蜜蜂的死亡。 对，在这个领域啊，如果是专业领域知道，可农药哈，对于这个农产品啊，包括农业是很重要的，但它同时引起了很多的副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大量的这种比如说有益昆虫的死亡，特别是蜜蜂，大家知道蜜蜂对授粉啊，对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但是因为你农药撒上去之后是无差别级的这种消灭，对吧，害虫也死掉了，可是那个蜜蜂可能也吃了这个农药之后也死掉了。那现在很多农学那个农业专家一直在想，哎，我用什么方法能够减少这个蜜蜂的死亡呢？无外乎可能是我把这个毒性降低一点，但突然发现毒性低了，毒不死这些害虫。那么我可能是不是啊，就是对一些蜜蜂免疫，他发现很难，对，因为他生理构造可能跟这些害虫差不多，我很难做到。那其实这个江西的小朋友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点子，说我可不可以让蜜蜂不过来，我在喷药的时候我把它赶走。哎，我说那怎么能把蜜蜂赶走呢？他说我发明一种只有蜜蜂觉得特别讨厌特别难闻的味道，是不是它就不到这边来了。所以他就在把通过中药里边的一些像艾草啊，一些就很气味很足的东西，那就是他实验过啊，蜜蜂一闻就立刻就跑得远远的，但是其他的这些可能所谓的昆虫就不会受这个味道的影响。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这个半衰期，这个农药毒性这个期间和这个味道的期间呢，恰好的做到了一起，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这样的一个实践，最后终于发明了一种带味道的农药，这种农药是蜜蜂极其讨厌的，就是把它活活的熏走。你说这个想法其实真的只有，我真的觉得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奇思妙想，就是一个换了一个角度看世界， 是 啊，结果它就能够达到，就是别人可能在那个世界当中，就常规世界当中探索了无数次也走不到的那个彼岸。你看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特别具有代表性哈，就刚刚在马磊的这个讲话当中提到了一点，就是有趣，其实他们只是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发现就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这中国这七个少年哈，他们都是特别有趣的，就他们做这件事儿的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有趣，而不是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我的工作，我很头疼啊，我为了得大奖，我在父母的逼迫下，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我就是为了就是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我才做这件事儿，他们完全出发点就是好玩好奇心。所以今天在这个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哈，这个是马老师吧还是贾老师， 是我写的， 你写的哈，写的好奇心是大人的神仙水哈。 因为我相信可能这个时间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人真是大人们，可能小朋友和同学们都在读书或者对上学或考试，所以有些大人们其实能够通过这本书或通过孩子们的故事，一方面说有人说哎很直观的说我能找到一些跟自己孩子交流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因为其实家庭教育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天才或者天才型的少年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我跟蒋老师的共识，虽然我们没有把它落之于笔头上，但是我们真的是共识是认为说家庭环境是很重要的，这种环境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物质丰富的这个环境，同时是不是跟孩子在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其实科学实验也好，不是大家想的那个白胡子老爷爷穿了一个白大褂然后在实验室里就是敲敲打打的，其实在很多国家包括在中国的一些地方，那可能孩子跟家长去自然博物馆或者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互动，那么或者去完成一个手工作品，这都是成为一个大家能够去探索 有趣或者是趣味这个本身或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很好的思路。所以我认为家庭的影响对于这些孩子们甚至对于我们身边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同时呢，我们觉得作为大人自己，我们都是大人，为什么我跟蒋老师就是虽然我们是用业余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本书，我们真的是非常想把这个故事介绍给大人们，因为我觉得大人们其实跟孩子们的区别就是我们可能太忙了，忙的可能有点忘记了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可能就是变成了说我今天要去上班，我今天要去工作，我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的趣味点或者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东西，也许不用非着说我要去看火星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去看太阳系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其实就是即使是我们北京城就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有趣的现象可以去分享的。蒋老师，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那种好奇心是天然的，而反而是大人来说要保持这种好奇心。当我面对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吸引了我。那比如说这本书里写到的这个薛来的故事，他最开始来做智能硬件的一个原因，就是 iPad 还没有出现，但是他听说有 Surface 这样一个东西了，但是他呢，小孩嘛又穷又买不起，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天真的一个想法。他的那个世界里不会有一个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 他没有 工程学 综合的学科的， 对，他没有学科划分的概念， 对， 他只是我要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我要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哪些知识呢？那我就通过互联网或通过一切的手段，我去学习它，我只要通过迅速的努力和学习，然后来完成我这个任务，这就是我一个说保持初心，这也是一种初心。但是反而就是我们不断的每一年都去看这个赛事，所有小孩现在解决的问题，那我现在要解决真的是一个癌症研究的问题，那它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呢，还是一个计算机方面的一个问题呢？因为现在学科越来越综合化，反而就是大人就是过度被学科化的人，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对， 但是小孩呢，他反而不受这个束缚，他可以用那个我设计一个软件，然后这个软件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来比对突变的基因，来侦测出这个可能是对哪一种癌症是有作用的。那他这个价值就很大，他没有给自己做一个自我设定，他是用他最原始的那种好奇心和解决问题的一个想法来驱动他去努力。这个是我们大人要学的，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保持对这个世界的那个敏感度。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可以通过学补充不同的那个知识来完成。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是全球最大规模、最高等级，也是面向9到12年级初三到高三中学生的科学竞赛。每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超过1500名青少年科学家为赢得16个科学类别总价值超过400万美金的奖学金和奖品展开激烈的角逐，并由诺贝尔奖得主为大赛获奖者颁奖。大赛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个年头，却历久弥新，被誉为少年诺贝尔奖。《少数派青春》一书讲述了7位获得这一项大奖的中国学生的故事，从中我们能够看到科学的种子是如何在孩子的心中种下，又是如何在挫折中备受呵护，最终成长为枝叶繁茂的大树。今天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少数派青春》。 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 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北京时间11: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少数派青春：科技少年怎样改变世界》。说实话，当时听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我会觉得离我特别遥远，或者有一点觉得哇，这本书能聊吗？但是真正翻开这本书，发现这里边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味性，每一个孩子的故事我觉得都特别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都是特别奇特又特别好玩的故事哈。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大人们听到之后，可能会对你的教育有一定的启发，孩子们听到之后可能会对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思维方式会有一定的改变。这里边其实讲到了7个中国天才少年的故事哈，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讲一讲啊。第一个是姚月啊，姚月是天才中学生。姚月也挺特别的哈，就上中学的时候他就想造一台比电子计算机还要快几百倍的光学计算机啊。然后呢，他的项目在上海青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后来有个评委就知道他入围了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英特尔大奖之后哈，他就说你这个不可能，你这个项目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你会从美国空手而归。但是呢，他真的事实证明他实现了他的梦想，也并没有空手而归哈。马磊讲讲这个故事吧。 哦，我先抛个砖，然后蒋老师可能因为贾老师跟姚月刚刚还见过一面，然后、后期我们有一些后续的跟踪。那其实我们想这个项目本身它是一个什么项目？其实我们大家知道现在计算机呢都是01这个单位来进行计算的啊。 嗯。 但是呢，其实他这个想法很大胆，他说哎，光有三个元素，对吧？那是三元素来进行，那能不能多进入一个基础元素？那这样的话，它的计算量也好，包括它的整个扩展空间就会变得巨大，因为它加了一个量进了、 哦。 那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个假设，很多是个假设，它需要大量的数学和基础的一些基础学科的一些帮助。你没有这些理论的知识，你可能很难去完成这样一个假设的验证和一些操作。 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它吗？作为一个文科生，就是我听过霍金的故事，也听过爱因斯坦的故事。大概就是说好像光速超过什么我们就可以穿越回到，就用一个计算公式我们就可以穿越回到以前的时光当中，就穿越这件事儿是可以实现的，是吧？就是类似于就是一个什么数学公式，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数学公式的计算，你可能算不到那个光速或者什么速度它的这个相当于它的速度，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回去。 差不多，其实科学家都是脑洞很大的一些人，他们呢经常会提出一些假说，哎，突然坐在那里想到说，假说是怎么？假设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假设光速一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就可以去折叠或者空间或者我穿越时间。那这些假设是需要进行大量的验证的，比如说我通过一些实验，通过一些理论的计算，能够找到这个假设的一些痕迹。能找到这个痕迹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姚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这个年纪发挥了很多他自己的一些想象。 对，他才上中学呀，对他来说知识体系肯定没有那么的完备哈，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蒋老师 来，蒋老师说说。 这个就是比如说马磊刚才介绍的这一系列的理论，他就会让人觉得可能做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一个超级天才。但实际上饶月最开始想 或者是个疯子。 对对对，但实际上这个小孩呢他只是一个看起来有一点木讷老老实实的，然后而且他也不会给人智商超高的印象，他只是偶尔有一天坐在那儿他想学漫画，然后他就看到了调色板，他就想起来，诶，你想几个颜色调在一起，他就瞬间就变成另外一种颜色了。那学校呢又需要就报一个说那个科技创新类的项目。他呢就想，哦，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做一个这种计算器，这种计算器就是光的叠加的方式。 哇，真的是用光来计算吗？ 它实际上就是跟调色板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它三种颜色叠加，因为那个就是光我们看到白色，但实际上它是也有一个色谱在里面的、 哦、 所以是用这种道理。哦，这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别的什么知识他都没有，他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想法 就发明出来了。 对，而且他呢就是比如说他会想，哎呦，做个计算器这件事情 我这个智商可能不够，我要拉一个小伙伴，我可能原来有一个同学，初中同学，他数学非常好，他跟我一起做会比较不错。 嗯， 而那个小伙伴呢，是刚好是在另外一所学校，这个申报项目嘛，那个饶月所在这个学校的老师就这个他这个报这个项目，老师觉得不错，挺大胆的，可以试一试。但另外那个小伙伴也在自己学校申报，然后就老师就说这事儿不靠谱，你想一个简单一点的哈，小科技小创造嘛。然后老师没有鼓励他，那个小孩就放弃了。饶月想，那好，那我就自己接着做。说他后期他其实是受到了他的那个科技老师的不断的鼓励， 嗯， 然后就说你看你想解决这个问题，那既然你想做的是一个三进制计算器，你是不是要了解一下原来的历史呢？俄罗斯可能在几十年前就有科学家提出来做这类的计算机，那是不是也有现在就国内有研究光计算的那个光计算机的那个专家和学者呢？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们聊一聊呢？又讲到了那个饶月所在的学校，他的数学老师就是一个数学博士毕业的，然后就跟他讲说，那你这个还是需要学一些那个大学数学的那个基本知识， 嗯， 啊，那你回去买几本书翻一翻吧。 嗯， 然后他又在假期的时候就把这些事都做了，但是想来想去说好像对于我解决这个问题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呀， 嗯， 但是就在他自己其实也想不太懂的时候，然后这个项目就报道了说要参与上海的一个竞赛，所以他听起来像一个玄幻小说一样比较搞笑。他那时候想，哎呦，这事儿我也搞不定哈，那个就跟老师商量说，那我是不是把辅课停了，我真的要再仔细研究一下这件事情。 嗯， 他其实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是他开始有一个好奇心，然后他的老师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他补充了一方相关方的知识，然后他又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角度，就比如说他跟那个上海也是一个大学的教授联系，那个人也是做那个光计算机研究的，但是实际上他们那个努力的方向并不是一个方向，但是其他人就是做的研究也给了他支撑和努，就是给了他重新思考自己是不是这个更科学，然后那个找到一个新的途径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 嗯， 所以他实际上是慢慢演进的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当中，比如说他有一个上海青少年科技社的那个指导老师叫张义中。张义中也是一个这本书里另外一个故事的主角之一，也是一个少年天才，现在还是那个华东师大在读的一个博士。就是他给他就是同样类型的一个后来者，然后提了好多的那个建议，这样的话他也通过一个装置可以演示，就是说他这个光计算机从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嗯， 这样就等于工程学上也给他了一些支持。 嗯，我觉得他整个路子走得非常的顺哈。 嗯，也并不是，就是后面就是比如说有些人是不能理解他的，就觉得他做得过于简陋了。 一般的这个就是天才可能在一开始出现的时候都会不被人理解，比如说爱因斯坦当年也会被人称为疯子嘛。 对对对， 他一定是有一些超乎常人的这种思维逻辑。 对， 而且我发现就这里边讲到的这个七个孩子哈，有个特别的特色，就是其实他们都是中等生或者是中等偏上，并不是特别聪明的那种就是智商很高的孩子。 嗯，是这样的，参加这个比赛哈，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比赛，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盛会，就是全球100多个国家， 嗯， 好多摊位，1000多个摊位，就是一个大的体育馆占满了。那个姚月其实那个时候孤独的站在里边，就是他是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其实整体的一个科学素养，包括他的这种科学精神，以及他整体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个综合能力。其实他不会像我们理解的是说他是一个数学特别好的人，或者是一个语文特别好的。 他不是一个垂直领域特别好的， 对， 特别优秀的， 对，但是我们 综合实力会比较强。 我们鼓励的其实是这种，就是这种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很多现代教育的一个大的理念嘛。你比如说，我们认为哈，就是经常在国外有一些，就是听起来这个荒诞不经，但是我们觉得细想起来也对的一个理论。比如说有人说，你怎么成为一个天才呢？哎，怎么才能天才？是不是得从小得训练呀？得怎么怎么样？其实他说很简单，你只要能做到3步，你就能变成一个天才。哇，那听起来很容易啊！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一个技巧和 tips 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第一个，你只要能够有一个中等以上的智商，就是我们普通人，就大家这个普通人都是有能成为天才的可能性的啊。 对对，也存在这样的基因，其实是。 对对对，其实只要不是，当然你如果是过于天才，或者说过于不天才，那我们就不算，我们算这个普通的人。那第二点是说呢，你要有一个好奇 就是有个兴趣点、嗯、 对， 就是你到底对什么事情，对于什么东西感兴趣，这个东西能不能激发你的兴趣点、嗯、你一定要找到它，找到这个点之后，其实你离天才就差一步了。 嗯， 那这最后一步其实也很简单，如果大家想一想知道，当你找到一个兴趣点，你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之后，你只要坚持，就是不断的坚持、嗯、 就持续不断的努力。 对， 像这个书里写到的那个薛来的故事，三个小孩他想做一个像 iPad 一样的东西、 嗯、 然后每天晚上就只睡几个小时，一直一个学期就睡臭了一个沙发。 对，他们把图书馆的那个公共沙发就整个睡臭了，但是他们浑然不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天才少年，或者这种我们科技少年，他在前两者就是前几点上做的跟大家一样，哎，就是我看到了生活中的一个现象、嗯、有的人是为了帮，因为有些家长是科学家，他可能是帮着家长说，下暑假没有什么事情做，去实验室里帮个忙吧，反正也没地方去嘛，家人也不放心、 嗯、 那在里边，哎，那你干点什么活吧，数苍蝇对，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生化实验室里边就是最大的标本， 就是果蝇是最常用的一个实验的对象、 嗯、果蝇就是那个在水果上经常趴着那个绿头苍蝇， 对对对 对，因为它 生命周期比较短，所以用它做实验的话、哦、速度会很快， 对，它的但是就是因为你知道苍蝇这个它的数量啊，包括这种都很难管理，比如说你这个你做了多少个实验的苍蝇，然后这是做过的，这是没有做过的，然后做过之后这分了组，你要对它进行管理，那可能就让它去数苍蝇，所以这个人说、哦、好烦啊，每天就是数苍蝇，最后他发明了一个小软件和机器，就是可以替他数苍蝇。 哇，哎，不得不承认哈、啊，这些小朋友其实他们就是确实是特别有趣的一些人，而且他们就是想问题的时候，比如我生活当中遇见了什么麻烦和困惑，我能不能发明一个东西战胜它？啊，他们是很勇敢的，其实他们不是说，那我就把这问题放下去，然后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吧？或者我妥协，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天才还有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勇敢。他有一个勇气改变这个世界，他不能说好像我总是被世界所左右所改变，我要做自己的主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重要的。这几个小孩也是这样的哈，我一直说小孩，因为刚刚其实在直播开始之前我问过两位嘉宾，我说这些孩子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有多大， 最大的也没有超过30岁 对，其实90后啊，就是你最大的也就88年，今年30整嘛，是不是？哇，就是88年之后的这些年轻人哈，真的是他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很多探索的看法和很多观念。刚刚讲到的是薛来和姚月哈，这里边还有几位特别有意思的，比如说万若萌叫做呆萌的质子哈、 嗯、 啊，他有怎样的故事，蒋老师？ 他呢，其实这个家庭背景，他父母也都是学文科的。然后那个他母亲是大学教外语的，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家人带到日本了、嗯、他就讲说我在日本每天就爬树在外面玩，然后就甚至家里还担心他是不是就是智商跟别的小朋友比还是差一些的、 啊、 所以他后来那个因为他对现在对能量转换啊这类的那个兴趣特别大，还有仿生学、嗯、然后那个现在已经进入了美国的加州理工大学。 哇， 他父母开始是反对的，就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女孩智商水平也不是特别高，就学理科这合适吗？ 而且她长得其实特别特别那个清纯和那种就是很文静的姑娘，一看就是很秀美的，就不像是这个搞科学的女孩哈、啊。一般咱们觉得搞科学女孩性格上可能会有点女汉子，或者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好动哈、啊，就很安静的这个小姑娘哈、啊、嗯。 他呢就是小的时候呢，因为那个看了 BBC 的拍的一些纪录片，像那个植物的私生活特别喜欢，就然后那个也喜欢看那个日本的那种动画片啊，像宫崎骏的那个动画片、哎、对他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有一种少女心但是要拯救世界的这种宏大的愿望，而且至今未发生改变。那么他做这个项目也比较有意思，他是跟光合作用相关的。那就是说呢，为什么就是如果要是那个 如果要是植物就是为什么是绿色的、 嗯、 它如果吸收绿光更多的话，它光能促进光合作用，它为什么要把这种绿光给反射出去、 哦、 而不是更高效的利用、 嗯、 它有一个想法，它说那也许就是说这种绿光它会抑制光合作用，而不是促使光合作用的发生、 嗯、 所以它就但是得需要用一个实验来证明它用了蓝就是红枣这种植物，然后来完成了它这个就是最初的设想、 嗯、 通过实验能证明了这个想法是对的，然后他又进了一步。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电池，就是那个太阳能电池，它其实也是有吸收光的效率的。 嗯， 那就是他又可以把他这个想法应用到来提升这个电池的那个使用效率上。就是这好像也是好像从植物的私生活，一个单纯植物是什么样子，然后一直衍生到了那个能量的转换，好像听着也蛮神奇的。 嗯， 但是就是一个小姑娘十五六岁，然后就做到了这个。 对，别人可能看一个作品，顶多回豆瓣或知乎上发一个评论就完了。 我看十遍。 对，好棒，好好看。 对，然后下次我去东京的时候，一定要去那个宫崎骏那个博物馆，然后多看一看。但是他是说，哦，我要做一个实验。然后我来改变世界。 哇，你看他就是我说的刚刚说到就是要改变世界，他有这样的勇气，包括他也愿意改变世界，而不是说我被这个世界所妥协。而且他也说了自己脑子其实很慢哈、 啊、 不聪明啊、这个、 而且他也就是其实是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也读了一些那个和智商相关的书、 哦、 就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他自己他也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嗯、 我觉得也都蛮有意思的。因为到底是不是如果我以后成为一个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这个概念跟智商有多大的关系？ 没错，这个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上中学吧，好像是我们发过一个册子，就是测试你的智商。 嗯， 然后测试智商的时候，他会写一些题，就告诉你就该怎么答 A B C D 的选项。到最后测了一下智商，你就会特别希望这个智商分数特别高，你觉得、 嗯、 哇，我好像异于常人、 嗯。 但大部分人的智商都是在那个区间范围之内的。 嗯， 对，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会觉得哇塞，这些人智商好高啊、 嗯， 他们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天才就是智商高的人。 嗯， 但其实有些时候不是因为你的智商高，是吗？ 嗯、对的，其实他这个问题，智商这个问题要两方面看、 嗯、 一个是绝对高的智商对人一定会有影响。举个例子来说，现在那个 Google 的两个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那个拉里佩奇、 哦嗯、 还有那个苹果除了乔布斯另外一个创始人叫沃兹雅克、 嗯、 他们的智商都在180到190。 哇， 所以他是绝对智商的，然后他还找到了自己内心激情所在。 对，包括那个特斯拉的 Elon Musk、 啊、对 智商也超级无敌高。 对对对对、嗯，那除了这一部分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智商水平只是中等、 嗯、 但是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他想做什么，然后他这是他的激情所在，所以他疯狂的努力，但对他来说这个努力来说不是惩罚，而是他愿意付出、 嗯、 这时候他那个产生的作用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不是说好像一个人智商很高但他做的这件事情他自己并不喜欢，这对一个人来说只是惩罚。 而且我们去看一看哈，除了这些发明家或者这些就是大家看上去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这样一些人之外，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也不仅仅是智商高，就他们的情商其实也很重要。 对的、 这个情商不只是你会处理人际关系，还更重要的是你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懂得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吧？ 我们认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他这个 K12 或者说在你读书的时候其实能够训练或者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或者素质。 嗯， 就是说其实我们导认为说，哎，这人真是啊，做人很周到，或者说方方面面都考虑到，其实你的情绪也好啊，包括你的一些想法也好，实际上是可以被训练或者被管理的、 嗯、 适度管理的。我记得有一个著名的现在的那个 Facebook 的这个 COO， 就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女强人、 哦、谢丽尔桑德格， 她自己有一本书叫向前一、 啊、 对向前一步嘛。她曾经在里边，其实包括她在清华也做过一次分享，她经讲过她自己怎么管理痛苦、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她遭遇过人生中很大的变故。那家里边、 哦、这句话是我的最爱。 对，其实她是说她站在一个 女强人或者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我是怎么管理情绪的，怎么管理我自己当时在从被动当中出来的，然后去选择跟什么人接触，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听起来有点，哎，是不是有点冷血，或者听起来有点，哇，那个时候你还想得到这么细致的东西。但他确实是按照自己的思路一步一步的从悲痛当中走出来，同时把自己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我们认为是高情商应该处于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嗯， 其实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简单是你做了一个发明创造，而你不就是你自己只是一个完成，就像一个数学家一样。但是你要是变成了一个创客，你是需要社会接纳你的，然后你需要别人能懂你，它是有一个不断的那个向社会科普的一个过程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像我们这个比赛，它的那个并不是一个答卷的形式，而是一个公开，像它需要问辩，比如说那个评委会需要十几个可能不同学科的人来让你回答问题，那你就要特别准确的描述你自己这个项目，可能是从方方面面描述的，那就是说你要有很强的交流能力和这个语言表达能力。 他当时那个姚月就是默默地站在那个地方，然后手足无措的。因为中国的学生可能在英文啊，包括一些这个表达能力上都还是需要训练的，特别是没有人家 native speaker， 就是那种天然的讲英文的人有优势啊，他们可能当时就会有点害羞。 但是这个我其实那个反复也跟一些小孩聊过嘛，他们就是你平常你可能问他一些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他不太感兴趣的答得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他对那个项目非常非常熟悉，所以你问起细节了，他就是那个滔滔不绝，就讲的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事出现的这些获奖的那个选手，他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像这个赛事第二天通常有一个叫公共开放日，这个呢也就是所谓其他的那个在举办城市当地的年轻人和父母协同在一起就可以去参加这个赛事，然后就问一些选手关于他们这个项目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分享的过程，他们也都能很好的那个分享自己他所做的这个项目，向公众向一般那个就是没有他这个背景知识的人解释清楚他做的到底是什么，这其实也是一个训练和培养的过程。 嗯，没错。其实我刚刚特别想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谢吉尔桑德伯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命运偏爱勇者，所以要向前一步。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特别适合今天我们这本书的这个主题。其实这里面所说到的这七位小孩哈，就是应该叫七位天才少年哈，他们就是做到了很勇敢的去改变世界很勇敢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呢也勇敢的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哈。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再分享一个故事。这里边还有一个叫做张义中的叛逆的天之骄子哈，这个人也挺特别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怎么爱学习的小孩哈，是吧？然后呢基本是这个四五门课都不及格然后呢他父母也很疯狂，不在乎学校的成绩，包括他这个老师也不是那种特别在乎他成绩的人，所以其实他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偶然哈，遇到了这样的父母，遇到了这样的老师，因此呢他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思维模式的小孩哈，他就不是那种特别在乎我到底是别人眼中的好学生是吧，还是我自己心中的这个好学生，他更加在乎自己心中的想法，所以他最后做了一个用零和一破解美国尖端芯片的这样一个发明是吧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嗯， 就是其实一个人的履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啊，就是刚才听了那个介绍，他可能是成绩好一般，二你可能从另外一个履历来看，他就是从小学就开始参加机器人大赛，在全国就拿一等奖。在初中的时候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就是户外挂的那个广告牌，会有人吊在上面刷广告，他在初中的时候就设计了一个机械臂，就可以在上面刷广告，这样就不会有人从上面在刷广告的时候掉下来，就避免了这种伤亡。所以等到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更了不得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学会有一个有一个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赛事，他就是破解了门阵列芯片，在那个赛事上也拿了大奖。就是他这种持续的这种创造力，这种极度优秀和一般意义上的学校成绩的这个好坏是其实是关联度并不大的。 我觉得可能张义中算是一个早熟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特别乐于享受沉浸在自己世界当中的一种状态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现在也蛮活跃的，如果大家其实搜一搜一下，他现在也在一些甚至一些综艺节目里边也在代表 的人工智能啊、大数据的方式来去分享自己的一些见解和一些故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其实这段经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啊，这种脑洞大开，同时有老师、学校，还有包括身边的人支持他自己，甚至他自己有强大内心，可以支持自己去完成一些别人很孤独。其实做研究也好，做创新也好，都会很孤独。他会坚持下来，然后乐在其中。那对他未来，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刚才讲了说，蒋老师说，其实你作为一个数学家或作为一个科学家很容易，因为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可是你要做成一个所谓的对别人有价值或者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来说，你可能还要学会让社会理解你，同时你跟社会能融为一体。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在这个里边，在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做的比我们可能一般人要做的早一些，或者做的更好一些。 而且这面关于张一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他在大学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刚好因为他在华东师大是一个偏文科类的学校嘛，就给他项目提意见的都是原来从事教育学或者中文系的老师，就会说你看你表述项目的时候其实是有问题的，你都从那个你一个技术的角度说你这个有多厉害多厉害，但大家一般还有那个就是背景不是理工科的人是理解不了你这个项目价值所在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有一个问题，他其实人文修养在之前是没有注意过的。后来他就特意在这方面训练，跟文科生在一起啊，读一些书啊。这样呢，就是你 现在、这个、还是很重要。 对，你现在在见到张玉忠的时候，他的表达是非常优秀的，就是那个可以深入浅出，也可以指导后来在从事科技类创新的那个少年。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科技教育培养这样的一个从业者。 其实刚刚两位说到了这几位天才少年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前两天曾经看过的木心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其实生命本就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赋予了它真正的意义，所以它才有意义。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特别适合来形容这几位天才少年，因为他们赋予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意义，所以他们的意义才更加的独特，更加的独一无二，更加的特别，也更加的具有贡献的精神哈，改变了世界。那最后呢，其实我还想送给大家我最爱那句话，找到了啊，这个谢丽尔桑德伯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最终塑造我们的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些艰难时光，而非浮名虚利。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挫折都会在灵魂深处种下坚韧的种子，我们记忆深处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日后成为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力量。我们看到的这几位小孩，虽然他们可能是这些少年，他们有很多的发明，或者他们很光鲜，他们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其实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实现梦想的过程当中，也是做到了非常坚定的做自己，非常勇敢的去改变哈。所以命运偏爱勇者。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哈，叫做《少数派青春》，科技少年怎样改变世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世界独特的故事哈，也让我们对于天才这样一个词更加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好，非常感谢，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